要将情感一颗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搞活动了，本周六全程联动，金融购车两年零息19800，轿车开回家。地址：107国道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电话366-9210。 959资讯快报。 2月25日，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国带队，对全市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副市长赵玉芬及卫计局负责人参加调研。赵玉芬表示，要采取多种宣传方式，加大对计生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力度。王保国希望人大代表进一步发挥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为不断发展的计生事业积极建言献策，献计出力，推动全市计划生育工作持续健康发展。近日，河北省商务厅副巡视员徐艳平一行对我市进行多证合一改革、双随机一公开监督工作督查，并召开座谈会。保定市政府秘书长刘文清、涿州市副市长李庆林出席座谈会。座谈会上，李庆林就全市多证合一改革和双随机一公开监督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题汇报。省政府督查组就相关工作进行了沟通与交流，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查阅。为有效落实气带煤工作，按时完成壁挂炉安装工作，近日涿州市东仙坡镇组织召开壁挂炉安装推进会。为进一步增强支部书记抓好党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近日涿州市林家屯镇组织召开2017年上半年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大会，认真总结支部工作经验，促进年度任务目标的顺利落实。与会人员还对各村工作进行了民主测评。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